心的温度。今天有关之水我没有感觉，不管它多尖锐，疯狂世界 But do we really care， 沉浸的喜欢自己的眼前才算特别。 相信也快乐， 我也好

有种执拗把我时间紧迫，那份爱水深火热。你可以做出选择，空前绝后，明知道就别错过。他或他没有交融，只是交换角色。就当作错过，你就很独特。如何带去听你够不够资格？如何我决定你独一无二？如何带去你我们情投意合？酒瓶我绝对是独一无二。有一根在眼前闪动，难道你立刻选择我？ 谁知道我是谁谁的？谁让我只是独自一人？不管你能给我怎么样，我不能摆脱心中的魔。Come on, roll my balls, come on, come on, boy, just do this dance. Get out of here, just do this dance. Thank you.

是的。

今天呢，在电台上推广这款产品，一床两米乘两米三的江南私纺双人鹅绒被，市场价要1699，本档节目只需要399。想订购的听友要赶紧拨打400-6571456，400-6571456，400-6571456。有的老人呢，睡觉啊要盖上两床的棉被，不仅觉得憋得慌，而且啊还会睡出一身汗，特别容易着凉感冒。这就是因为被子的透气性不好。江南私纺鹅绒被用的是透气性非常好的白鹅绒，它呢就像你的第二层肌肤一样，让你暖暖和和、干干爽爽的睡上一整宿的好觉。而且鹅绒被还非常的轻盈，盖着一点都不觉得压得慌。两米乘两米三的江南私纺双人鹅绒被，市场价要1699，但今天只要399。现在呢，很多听友都已经订购成功了，抢购热线是400-6571456，400-6571456，400-6571456。每床鹅绒含量在95%的江南私纺双人鹅绒被只要399，我们给您送货上门，货到之后您仔细验收，没问题了再付款。400-6571456，400-6571456。